花生多百石，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 花生多百石，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阿龙咧就翻嚟，喂，我哋坐命少少先，唉，俾翻个位俾阿龙先，屌，真系， 要啦， 咁啊，阿龙都系揾食艰难噶啦，唉，真系，咁 最高工时啊，唉，超时补水啊， 阿龙呢啲揾食艰难都好咧，即系断股都唔会，即系吓，俾人即系走捉咗去坐监啊，大佬啊，即系你见到而家啲权贵咧，系嘛？又食一帶一路條水啦，又做穿超級聯繫人啦，係嘛？即係好似好風光咁樣，咁但係咧就真係點解你要見到嚇、啊、一帶一路咁少嗰啲即係富豪係會去插埋一腳，或者你見唔到有即係呢啲咁樣嘅地產霸權咧有份去做？咁你見到何志平就知啦，啊，原來俾你做得嘅嘢都唔方係好嘢嚟，咁真係。咁啊，即系官场之冷暖咧，我哋睇一条片咧，都大概可以感受得到嚟就系、是。 平出事即割席，肥马话少联络。正所谓一尘百踩，肥平涉嫌贿赂非洲国家领导人被捕，就算唔踩啊，都嗱嗱临割席啦。 哎呀，讲两句啦， 话得真系何志平嗰件事。 人情冷暖啊，再唔系啦，一系就唔熟，一系就冇联络。 因为喺美国司法当局咧，咁就你知道，就算我而家唔系官员，但我通常都唔会评论一啲喺司法程序里面嘅事情。 同谭志源一样，都系旧同事。肥马话同佢好少联络，连佢电话都冇。对上一次见佢系喺波兰一齐食饭。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一帶一路 话当时肥平有提过搞紧一带一路 project， 但就冇再详细讨论啦。 一带一路，一路，一路。 田少都同佢共事过噶，赞肥平一路做嘢都好妥当。 即系何志平嘅事件咧，亦都令我哋好诧异，佢咁啊失察咧，亦都系好不幸。咁呢件事事实上咧，我哋系香港人，亦都唔系好明白。 只不过呢两个 term 唔知算唔算系一个转身踩多两脚呢？占碧话中国系世界工厂需要大量石油入口，会搵啲中介人帮手，叫大家提高警惕。啊，乜咁似啲提防骗徒嘅广告嘅？ 怀疑被骗就梗系即刻报警啦。 中咧就有一啲民间嘅人士咧就做央企国企嘅嗰个白手套或者系打先锋。咁啊，如果个分寸拿捏得唔好嘅话咧，就好容易咧就会跌落嗰个法律嘅陷阱。 我有好多年未见过佢，我都系睇报纸，所以咧我唔知道嗰个事实上嘅真相，咁所以可唔可以评论我呢？ 奇哥仲趁呢个时候擦下鞋，话强国坚决反对国内外贪腐，呢五年有好多反贪工作啊！ 苹果优惠、开蓝牙定位、附近经济优惠。 即系你听到阿陈永琪讲呢番话，你心唔心寒啊，大佬？即系你。唉，即系点你老尾，即系揾又需要嘅时候就揾你做白手套，系嘛？割席嘅时候就话反腐，哇！大佬，跟住你见到阿 Jim Bear 仲要咁讲，即系 Jim Bear 而家系选紧人大噶，点解会讲呢啲咁嘅说话？即系佢，即系 喂，佢嗰阵时候都好似有个 project， 又系相类似系搞海外嗰啲油田啊、石油噶嘛。嗰阵时佢同阿黄坤啊嗰啲， 嗰、那个咩东方明珠， 系都东方明珠啊，佢好似唔知搞咗咩，唔知边度嘅油田嗰啲咁样嘅，所以可能佢都。即系出咗事，佢都其实今次咧，佢系鬼把后尾枕讲埋啲嘢出嚟。 我谂佢自己都抹一身冷汗啊，大佬。咁但系咁讲，即系你谂下就系话如果但系我觉得即系阿何志平咧，佢真系我估佢自己都失咗算，佢都冇谂到会中招。而家如果唔系嘅话，第一就系佢哇，大佬你谂下佢几多岁？而家68岁高龄， 啊，即係肥成咁，我諗佢都冇乜嘢咩未食過啦。 肥過你啊！ 屌，梗係肥過我啦。 肥過你啊！ 唔出奇啊！ 我諗佢冇乜嘢未食過㗎啦，係嘛？喂，即係佢仲求啲乜嘢咧？我唔講佢求啲乜，佢唔係亡命之徒嚟㗎，即係使唔使做搞到好似即係有啲友咁樣樣，成日話即係去呢一個墨西哥啊嗰啲運毒翻嚟去泰國啊又成啊咁樣俾人捉到坐啲二日監，即係唔係嗰只啊嘛？系嘛？你仲要系喺纽约嘅联合国总部断正，都唔系断正嘅，俾人哋收到料啦。即系你咁样做，哇！你都肆无忌惮、啊。唔系，你 email 交代呢啲嘢。 唔系，同埋我觉得一样嘢就系咧，即系佢失策系在于咩咧？美国佬一定系攞晒你啲 email。 梗系啦， 因为我睇咗个案情啊嘛。第一个可能性唔系第一个可能性噶嘛，直情系嗰个可能性噶嘛，得一个可能性噶嘛。你啲 email 佢讲乜？讲价，佢啲全部喺晒嗰度，全部铺晒出嚟喎。 屌你老！ 即系话，其实好似嗰阵时阿斯诺登嗰个讲法咁样、啊，其实美国佬系全部攞晒我哋包仔嗰啲 email、 啊。其实系无所遁，屌你老味！你连呢啲嘢都用 email 讲，喂，你使唔使出 LC 啊？你不如出埋 LC 啊笨！屌你真系，屌你真系你惊呢啲嘢？你系冇证据，冇即系冇保护咩？喂，大佬讲真。 喂，第二。你都可以自然諗到嘅，你默耳嘅電話， 啊、 即係默耳嘅電話都 tap 到啦。你嘅電話 tap 唔到，如果佢需要嘅時候，係嘛？喂，你仲戇居嘅地方就係、是、第三樣戇居嘅地方就係、是、你呼美國嘅銀行再 transfer 過去， 嗯、 你唔係傻噶話你？你喺佢個位置去講呢啲咁嘅數，已經喺佢嘅 jurisdiction 裏邊啦，佢司法管轄範圍裏邊啦，你透過佢嘅金融系統。佢做呢樣嘢，亦都喺佢管轄範圍裏面啦。你係咪戇居㗎？喂，所以佢做特務都唔出色㗎啦，大佬。做特務，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我講啊黃台陽啊？ 嗯。 嗰啲咁嘅500蚊、1000蚊嘅現鈔，嗰啲先似係啊嘛，大佬。同埋你冇理由喺美國，你冇理由喺美國境外搞呢啲嘢㗎，大哥。你叫嗰個非洲總統翻大陸啊？ 用檢驗金交數啫，係呢啲乜嘢？ 你學陳水扁嗰個係謠傳嘅啫，個飛機個空運翻佢啊，大哥，你個空軍一號啊，大哥，你乜又咁戇居㗎 ？email 係講到明，好似其中一個唔知蔡內加爾定係邊個講啊嘛，話唔夠，唔夠啊嘛， 嗯， 係嘛，50萬唔止啊嘛， 咁其實好平喎，真係大佬。 開口係要250萬。 喂，但其實真係好平喎，喂，俾你獨家經營權喎。 開發個油田啊，大哥。 油田喎，你2000萬賄款就搞掂喎。 喂，但你又睇翻轉頭，佢嗰個地理位置真係好鬼差啊，大佬！撒哈拉中間，佢成個地方 有油田就得啦，大佬。我理得你嗰個位置喺邊啊，大哥？ 唔係啊，講係有油田，但唔代表係真係有油噶嘛。你俾機會你 開發完之後，發覺冇料到咁。 佢都要勘探嘅，都要勘探嘅。其實就咁，但係你見到俾我哋啟示就，唉，真係。我見到佢有陰功啊！即係佢而家想即係申請保釋就被拒啊嘛， 多數機會都係被拒嘅， 唔係多數已經即係已經。 因為點解咧？佢反而話咧嗰個塞內加爾嗰個咧嘅機會大少少，因為 嗰已經保咗啦。嗰、那個 嗰條友點解個機會係會大啲，而係即係相對何志平嚟講咧，就係、是、何志平低啲咧，就係、是、因為佢係美國居民，佢攞咗美國永久居民，所以佢有一個咩電子嘅保釋器咁上下嘢。箍住你對腳啊，搞掂啊，係咪？你走唔出境噶嘛？係咪？但係你何志平，你唔係美國公民， 佢潛逃機會大， 係咪？你翻返去大陸就已經大鑊啦。 你變咗張五常咁點算啊？ 係咪？冇引渡協議噶嘛？美國同中國到今日為止 冇㗎。咁但係我琴日聽阿教授講就係話，如果坐監嘅話，可以喺香港坐嘅，其實話即係引渡嘅話， 可以 係啦。咁變咗就唔使話對住嗰啲咧咁 Q 大隻咧，嗰啲橙色衫嘅肉卒咧，又話同嗰啲墨西哥即係毒販啊，可以同倉啊，係嘛？你成個波咁樣樣，即係 但係另一個角度，佢都可以坐富豪監嘅啫，得閒打下 golf 嗰啲咧。 咁我唔知啊，好似我聽聞好似話有一隻咧，即係其實而家美國咧都有啲監獄咧。都是 privatize 咗嘛，即系你有钱嘅话咧个待遇会好啲嘅，即系 甚至乎一个星期好似俾你个女朋友嚟探下你添， 系啊， 阿胡慧中咪可以入去咯， 吓咁佢都唔系贪胡慧中啦，咁但系嗱，我见到胡慧中咧，佢今日咧就佢有开腔回应呢件事，佢就话啊呢个咧牵涉到呢啲国际阴谋啊咁样样，而所谓国际阴谋咧，我谂即系 其實呢個又似係呢一個佢嗰個中國華能基金會係嘛？咁佢就寫一篇文俾明報嘅，即係本身但係冇登出嚟，但好似呢個環球時報登咗，佢就話啦，即係其實係因為中國點解時間會係揀到去即係嗰日係會拉你何志平咧？就係、話因為前一日咧就係中俄之間就簽咗一個能源協議，能源合作關係，咁咧就覺得即係咁樣嘅做法咧，其實係會挑即係中俄即係之間合作無間嘅話咧，佢係可以挑戰到美國嘅石油即係石油美元系統啊！即係如果以佢哋睇法嚟講咧，呢、這個係即係等於係送紅兵講嗰只就貨幣戰爭嚟㗎啦！呢、這個就係、是、因為你嗱，其實你可以諗到，如果你自己攞到石油嘅地盤越多嘅時候，而嗰種交收貨幣你係以人民幣為主嘅話，其實確實係可以嘅。即係嗱，你既然你自己咁樣講出口嘅時候，係咪代表咗即係中國佢自己都想咁樣做呢？係嘛？即係呢個係一啲唔出奇嘅。如果係去到咁嘅話咧，咁當然即係胡偉忠係錯唔曬嘅，佢或者佢亦都執佢口水尾啦，即係其實執呢、這個華能佢自己口水尾啦。 唔係佢所有嘅回覆咧，今日嘅講法就係咁啊，胡偉忠就話佢其實主要 share 呢一個嘅《環球時報》關於呢、這、一個中俄啱啱簽訂呢個油協議、而美國要作為一個反擊嘅方法，所以就拉佢老公。但我喺度諗。无论有冇呢啲背景都好啦， 咁你犯法就系犯法噶啦， 咁你都自己戆居啦，系嘛？ 你仲要即系咁低级错误？ 喂，第一，如果你真系做007特务嗰啲，唔系我做过吓，不过我讲嘅吓，我估 啊， 喂，嗰啲嘢点会喺 email 有 record 噶？我哋讲得出嚟，呢、這个电话都唔好摆喺度啦，因为电话可以录音噶嘛，大佬。 其实我好怀疑佢系俾 咁，我哋应该倾嘅时候咧，全部啲电话咧就俾佢听音乐，我哋喺嗰边咧就播啲音乐咁样。第二。就是現金交收啊！邊人仲高呼埋美國嘅金融系統噶？第三傾呢啲嘢嘅時候都唔喺美國境內啊！你係咪傻噶？你真係聯合國，你可以請佢過去翻大陸嘅啫，係嘛？包來回即係機票、私人飛機都得嘅啫，係嘛？呢啲嘢咁蠢成咁，即係你自己做都係戇居居嗰只。 你呢個諗法係建基於你何志平係認為自己係特務，咁所以先犯呢咁低級錯誤。 唔係，但係佢唔覺得係啊嘛。我覺得即係亦都係同佢接洽嘅，即係你話啊嗰、那個叫做係咩啦？即係呢一個阿文西揾佢嘅時候咧，即係國家有任務俾你啦。即係但係佢唔會覺得或者文西同佢講呢個任務咧，其實唔係間諜任務。 喂，你唔好以為你自己喺香港搞個所謂 limited by guarantee 擔保有限公司，即係好似梁振英嗰陣時候搞過咁啫嘛，一樣啫嘛。佢仲叻啦，因為佢搞咗好多年噶啦嘛，所以申請到即係稅務局嘅免稅條例。你真係以為嗰個係真係 NGOs？ Lobbyist group 嚟噶嘛？ 你系我嚟即系派片嘅、原来系咪啊？佢话佢啊系好多年咧都系蚀好多钱嘅，甚至乎咧累积系蚀咗2000多万，跟住一年咧就即刻入咗2000多万。翻转头睇过佢嗰啲开支噶啦，睇过啲财务报告噶啦，一年竟然有500多万嘅 traveling expenses 啊，就去搞呢啲咁嘅嘢，系咪啊？嗰啲系当顾问费啊！佢連佢個會計都問啊！你攞呢幾十萬美金啊？佢呢條數點入啊？屌大佬，你當咩啊？你當捐獻啊？你一係就寫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啊，大哥，定係講嗰啲係顧問費啊？嚇、啊！你明知道美國佬嗰條叫咩話？Foreign corrupt practice act 係任何一個。我哋即系我有读过啦，嗰阵时候，任何一个去做 audit 嘅时候，都要睇所有嘅 business 究竟有冇贿赂外国嘅政府。你又中到正啊，断到正，话俾你听啦。所以你讲咩中俄美啊嗰啲咁嘅石油嘅霸权啊，即系大家立地盘啊，嗰啲系冇捻意思嘅。你自己做得笨柒啊，大哥，难听啲讲就系、是、 纯粹低级错误。 喂，佢自己都唔知道。因为呢条友我估都系好笨嘅，点解我知道佢好笨呢？就系、是、当年咧，原来咧林喺港英回归前后咧，佢系委任市政局议员嚟，你唔知啊？咁嗰阵时候咧，你知道民主党即系我好多 friend 喺嗰度噶嘛，都系做市政局议员噶嘛，佢话嗰条友哑噶咁样，即系唔识讲嘢噶，嗰个人系完全唔得噶，点会无端委即系后屘仲俾佢做埋民政事务局啊咁样？ 喂，呢條友真係十下十下，佢真係好 professional， 做眼科醫生就 OK 嘅。 嗯， 可能個人就即係即係就得人咁啊，爺覺得可以利用下咁樣。喂，點知今次你俾人擺咗上台啊，大哥？ 佢戇鳩啊！但係咧，即係我覺得對於魯共嚟講，唯一一個風險咧，就係佢變咗做污點證人，就越爆越多。 佢未必會呢種性格嘅人， 即係怕事。 系啊， 咁唔系啊？如果佢俾佢有足够嘅保护，或者别将佢变成系一个政，即系帮佢做埋政治庇护啦，咁可能呢条数又倾得落。其实系，尤其系牵涉到。 唔系，所以我上个礼拜讲嘅嘢咪啱咯。 啊， 我话成个美国，即使你 Donald Trump 跪低都好，你无论国务院或者个国会， 嗯， 甚至乎而家成个司法系统，你估听你 Donald Trump 点嘅？ 嗯， 你 Donald Trump 跪低又跪低又，咁我依法办事，你吹咩？系咪你吹得我唔涨喎，大哥？喂，而家佢连呢个美国嗰、那个佢嗰个时候嗰个助手，而家做咗中央情报局定系还是联邦调查局嗰、那个啊？嗰条友都的嚟啦，问话啦，国会叫佢爆呢样爆嗰样啦，佢得一句嘅啫嘛 ，I did not recall 咁样 ，I have no recollection 咁样，你噏嚟噏去嗰几句嘅咋？屌，系咁喺个国会俾人质询啊！所以人哋嘅制度、司法、国务院，甚至乎国会，喂，一定听你 Donald Trump 之定。嗱，呢样嘢即刻现形啦，系嘛？你话佢成个美国阴谋，我唔信，大哥。喂，咁你戆居嘛，大佬？你啲 email 俾人截到，系嘛？仲喺我嘅纽约联合国大楼里边喺度做呢啲咁嘅买卖同交易，大哥，你估呢度中国大陆啊？系嘛？喂，我都要俾个下马威你班友啦，我俾个地方你喺我嘅纽约嗰度，原来你哋做权钱交易噶，系咪？ 可能 利益交易噶， 应该咁讲，可能一直都有呢一样嘢，但系奈何你中共玩得太过出面嗰阵时，咁佢只不过系俾个息怒你咁解嘅啫嘛。 咁啊，所以唔可以完全，你个讲法就系唔可以完全否定胡惟忠嘅讲法。即係當如果冇呢一個嘅中俄對抗呢一個美國喺佢石油交易裏面咧，即係佢老公係冇事嘅咁樣，係咁樣派片咧係冇問題嘅咁屌。 我覺得咧，我覺得中共就未至於係完全唔理佢嘅，因為講真啦，如果你係由得佢落喺美國手上嘅話，佢真係爆你料咧，即係你自己都唔好裏邊。咁但係咁講啦，即係我覺得唯一一樣嘢咧，就好傷嗰樣嘢就係你以後揾一 keeper 嘅時候咧，都唔係咁容易。等於其實咧，你犧牲咗呢、這個你犧牲咗許仕仁之後咧，其實你即係喺香港揾人做官咧。揾叻嘅人做官都已經唔容易㗎喇，已經係， 嗯， 即係你以後你等於㗎嘛，你以後揾叻嘅人去做呢一個一帶一路嘅超級聯繫人都唔會再咁容易，因為你嗰個風險計算已經唔同咗，你等於你保費你買自己車嘅保險咁解㗎嘛，其實你撞咗車之後你嗰個保費一定係貴咗啲㗎。 喂，我今日呢特登去環球時報睇㗎，爭啲唔記得咗，我想睇下胡惟忠究竟 forward 邊一段嘢俾人㗎嘛。 嗯， 我揾何志平，咁啊谂住揾到啦。一 search 何志平四五篇文系讲一带一路嘅， 嗯， 即系话佢负责 promo 呢个 project 啊。即系本来真系借佢阿刘慕雄讲啱啊，佢系白手套嚟噶。 嗯， 唉，总之真系大家真系要识下佢啊，你大佬，你真系佢系咁派片啊，大哥。 其实你唔系你亦都可以借呢个机会咧，去反思下，即系呢一个一带一路咧嗰、那个。香港嘅定位，其實你香港嘅定位，你往往你做呢啲咁樣嘅即係污糟邋遢嘢嘅時候，佢就係想利用香港有一個嚇比較好嘅制度，幫佢自己做啲污糟嘢逃之冇份啫嘛。呢、這個白手套啊嘛， 喂， 你都危險啊！你做會計嚇，你都 喂少少嘅，我哋都有呢個風險嘅。 係啊， 唔係而家改緊，而家公司法係改緊嘅，即係背後個 beneficial owner 究竟係邊個？同埋你，因為佢知道你喺香港制度，你有限公司註冊，你話你係非牟利。 嗯， 系咪？咁就税局就系睇究竟你嗰啲嘢有冇赚钱嘅啫，嗯。公司法就好 loose 噶，好松噶嘛。啊，对付呢啲喂，大把嘢要对付啦。咁样，喂，其实冇乜监管噶，你可以睇得到。喂，所以你话梁振英又好，何志平又好，佢哋成班即系过去一路嘅亲中人士或者系爷嘅走狗，全部成立呢啲所谓非牟利嘅公司嚟负责做白手套。其实今次呢就一次过爆晒你出嚟， 嗯， 何志平呢单嘢就美国佬一嘢就怼爆你，话俾你听， 嗯， 系咪？ 喂，正如嗰日边个阿老萧讲系嘛？阿老萧食饭佢喺度表演，即系因为好耐未讲香港问题同中国问题啊嘛，而家净系挂住讲退休啊，讲下呢个方日华嘅啫嘛。喂，佢咪话咯？喂，你朴槿惠啊，嗰单嘢都系美国佬喐佢噶嘛？系咪嗰晚食饭讲噶？ 好似系。 佢话系咁讲啊，我冇听，因为我冇听佢啲海外消息啊，最新消息噶、啊，大佬系咪？喂，如果美国佬真系透过呢一次，即系从呢个例子啊，系喐你嘅话咧，咁咪一次过就抽起晒呢啲嘢。其实对你一带一路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嘅。喂，边个傻佬好似何志平咁帮你做呢个白手套啊，大哥？去派片啊，冇人咁做噶咯。你以为攞一个 NGO？仲系聯合國旗下嘅核准嘅 NGO 去做 lobby 又好，做咩都好。原來你借呢一樣嘢嚟去俾錢嘅，去做權錢交易嘅，去攞商業利益嘅，咁咪一次過捅曬出嚟咯，即死咯。 咪、另一個角度其實就係話明德咁佢咪嚟暗嘅咯。你如果睇翻佢成個脈絡，立場新聞都有個懶人包，其中一張圖就係你董建華、何志平其實係同呢一個解放軍葉氏家族，即係葉劍英同埋葉挺家族嘅人係有聯繫，先至可以成立到呢個中華能源基金，然後先至可以利用呢一個基金嘅名義走去美國嗰度進行呢啲咁樣嘅交易。 喂，佢成個名單啊，佢而家梗唔敢喐啦，中華能源基金。喂，其中一个是路长安， 当年港大民调事件的 是老董的近身来的。他是告知这个郑耀宗说这个中庭要做这个的民调是有问题的来的嘛。那么证明这个所谓的基金会其实就是 under 阿董的咯，而何志平是阿董的人来的嘛。当年佢无端端点去做到民政事务局局长啫？用我哋当年民主党啲市政局议员嘅讲法就系屌佢条友哑嘅，即系从来唔发言嘅，亦都唔识发言嘅，点会无端端揾佢做咧？因为系佢家臣。你睇到路长安喺嗰个名单里边，已经觉得系古灵精怪啦。所以其实你睇到嘅，佢背后就系嗰间咩全球Fortune 500排。三百几嘅企业嘛，就系、是、做石油噶嘛。嗰条友得40岁啊，哥。但系你几年一路，大佬，几千亿啊，一年间公司搵，大哥。佢系执咗啊咩？当年啊赖昌星嗰个间公司噶、 啊。你估所以即系 叶简明啊嘛，嗰、那个 叶简明啊，系啊。 喂，咁容易可以做得到几啊？唔系几啊岁人啊，大佬。威佢成哥咁滞啦， 佢仲要系 五百公司排三百几， 佢仲要系呢个系咪捷克啊？唯一一个叫经济经济顾问啊嘛， 系啊， 啊好犀利，咁亦都系叶刘啊嘅一个咧，就系、是、头号政治顾问嚟啊嘛，其实系，咁所以咧即系哇，佢呢条线佢掹到好多嘢噶，其实系。 唔系你睇佢个名单啊，你上佢个网页啊，我有 search 咗一阵睇嘅，第一间睇佢组织咧，系咪跟住睇佢有啲咩？哇，好多 publications 噶、哦。有 journal 又成嘅，关于能源啊嗰啲咁嘅嘢，又咩中国文化成啊，跟住好多致富嗰啲人嗰啲名单啊嗰啲咁样嘅、哦，即系似模似样嘅、哦。 系， 跟住个 office 系几千尺摆喺呢个会展嘅，大哥。 咁坚人，你 有？喂，大佬一年蚀几千万嘅，一二千万闲闲地嘅，大哥。 你谂下蚀， 蚀啊！ 你冇咁样嘅背景，你点样蚀得起啊？呢笔钱？ 喂，搵佢嚟蚀。就係、是、因為佢啲錢一定係我嚟派俾人㗎啦，係我嚟做即係貪污用途㗎啦。咁但係背後嗰間公司就係賺㗎嘛，咁咪搞掂咯，係嘛？嗰、那個我嚟即係蒲面，我嚟做 lobbying， 係嘛？政治上做 lobbying， 喺商業上做 lobbying。喂，咁你而家咪睇到咯？你係炸得又好，個咩？ 塞內加爾。 唔係，咁你咪傾嗰啲油田翻嚟咯，大佬。因為嗰啲咁嘅國家，嗰啲咁嘅總統。嗰啲咁嘅國會議員全部都係收買得㗎啦。 喂，你諗下， 你估真係投標啊，大哥，全世界喺度投啊，大哥，嚇、啊！我而家開放個油田啊，咁樣， 你估真係咁公道？ 冇啊！你又諗翻轉頭，喂，同時間仲有個津巴布韋嗰、那個總，喂嗰、那個總統，喂佢個女其實都係先喺度讀書嘅啫， 你同學嚟噶？ 唔係讀法律，我話唔係嘅，可能嚟未翻學生咧，係咪先？ 啊，佢都有貢獻我哋嘅 City 嘅 ranking 噶，即係點解咁高咧？佢都係 海外學生比例多咗啦， 因為佢貢獻咗我哋其中一個海外學生比例啊嘛，大佬啊！ 喂，但係你亦都係反映到，喂，其實即係好多非洲國家，你利用香港就係同大陸嗰邊就去收片，然後就去出賣翻佢哋嗰資源嘅啫。即係十九世紀佢即係歐洲人就喺嗰度就掠奪咗土地，掠奪咗鑽石。咁而家輪到佢哋擁有咗石油嗰陣時，咪攞嚟同大陸佬丟咯。 嗯，係啦。 咁所以阿何志平呢單嘢，即係唯一我同意今次咧國師嘅講法嘅。其实他真的为国捐躯，呢条傻佬，即系懵下懵下，即系以为阿爷即系可以照住你，啊，即系肆无忌惮，横行天下。其实最后结果咧，就俾美国佬惩罚你， 唔系解放军嘅避孕套嚟嘅啫嘛。你睇翻转头， 我都可以想象到啊，即系老共咧点样说佢去做呢样嘢，即系觉得，唉，唔紧要嘅，同非洲人做生意。就梗係走後門㗎啦， 咁你同中國人做生意都係要走後 門。我哋做咗好多次㗎啦，都冇人出事，咁冇人諗到佢自己係第一個嘛，係嘛？大佬即係 你都講得太複雜，根本個狀況就係、是，喂，反正你都係出去飲飲食食嘅啫，幫手派埋呢筆錢去，冇諗過佢用匯款嘅 remittance 嘅方法走去派嘅，係咪先？ 同埋佢可能佢自己都咁心諗啊，即係碎佢條友咁講，即係我諗即係等於咧，即係嗰啲。我啦，边个啊？讲得都似嗰啲毒贩咧，即系同你讲，问你十八岁以后咧，你十八岁啫，都未到，唔会出事嘅，都系入咩男童院啊嗰啲啫。 你提醒我一样嘢，我唔明白一样嘢就系咧，你老共而家搞一带一路， 啊、 不如你用外交部又好，商务部好，直接 噶， 直接同啲国家丢啦。 唔系，咁你自己上身啊嘛，你成个国家上身 啊嘛。唔系叫你俾钱人啊。你國家同國家之間，即係作為一個經濟合作嘅一個模式啊，係嘛？ 唔得噶。 喂，咁啊，起碼你冇得，你起碼即係唔會俾人拉啊，大哥。 唔係嗰啲嘢可以擺得上台面嘅。 唔係佢哋就應該咁講，係有先例係真係試過，即係例如幫巴基斯坦起水壩，仲做埋融資，但係問題佢係要攞第二個水壩走去做抵押，呢啲咁嘅雕全部死曬啊嘛。 唔 係，所以佢先至 同埋個透明度要高， 係啊， 要透明度要高，你唔可以咁樣擺明係官商勾結嘅，大哥。 但係如果你透明度高嘅話，就冇便宜雕噶啦。 冇㗎啦，唔係因為嗱、老實講，如果你真係用國家嘅層面去出面去做 make 呢個雕，嗱，我係大膽假設，即係而家求證緊啊。喂，咁美國佬就會喐嗰啲非洲佬噶咯喎。喂，我哋啲技術唔好過佢，係咪？中東嗰啲 唔係 阿哥 阿土伯。 嗰啲有，喂，我啲技術唔好佢，咁點解你唔俾我開發，你俾佢啊？ 你阿土伯，你計漏咗條數，因為非洲好多國家咧，即係尤其好似蘇丹啊、南蘇丹啊，或者好似有津巴布韋呢啲，佢哋自己本身嗰個人權 record 好差嘅國家咧，美國或者西方國家咧係全面經濟封鎖咗佢嘅，咁係 sanction 咗佢嘅。咁你本身已經 sanction 咗佢嘅話咧，你就唔係同你唔會同中國即係爭生意嘅，係啊。咁呢啲就其實你等於佢而家美國佬自己。都要反思，究竟我而家呢種咧，就叫做係下下都係用 sanction， 下下都要以呢個經濟封鎖作為一種懲罰嘅手段，係咪仲 work 咧？尤其係有中俄呢啲咁國家嚇、啊，即係會趁機咁樣人氣我取嘅話， 你 sanction 就中國同埋俄羅斯執， 係啊， 你咪 sanction 佢咯，佢都而家唔怕你美國佬。系咩？ 你唔系全球合作去 sanction 啊嘛？你唔系全球合作 sanction 嘅话咧，咁你嗰个你等于你系即系益咗老共嘅，其实嗰个系。 唔系，但问题你 sanction， 你亦都系俾个姿态出嚟，就话俾其他人听，喂，即系作为我嘅盟友或者大家一齐系民主国家，喂，就如果你同呢啲咁嘅地方做生意嘅话，喂，你嘅 ranking， 你嘅 credit 都会出事啊嘛。喂你谂下，喂香港近排咪有单新闻嘅，即系警务呢个警局就入唔到呢个 MP5 嘅，喂。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理由嚟㗎。 即係你民除咗你係香港內部你個民主化係低咗之餘，喂其實就係爆咗喂你香港積極介入呢啲不民主嘅國家嘅嗰啲生意啊嘛。 嗯，係啊，你已經等於你係唔屬於西方嘅一員嚟嘅，你香港已經係係嘛？即係咁，亦都係因為阿習近平嗰種性格使然嚇，即係佢有風使盡。 唔係，所以你提醒一樣嘢啊，你啱講啊。你香港唔係世界西方世界一員啊！今次你何志平出事，其實係令到香港都蒙羞啦。 係噶， 係咪？因為嗱，你嘅成個即係輸樓啊，都睇到嘅，成個即係食物鏈啊，可以咁講啊，都睇曬噶。中國透過香港一個前任高官，成立咗間非牟利有限公司，去美國聯合國派片，係咪？就幫。背后嘅国企或者系有呢个解放军背景嘅，就系、是、做呢个嘅贪污腐败嘅嘢，咪成个爆晒出嚟咯。喂，其实香港系好瘀噶，即系话原来香港角色系做白手套啊嘛， 超级联系人啊嘛，万能插啊嘛， 系咪啊？即系当年啊，啱过咗身嗰个，我成日去帮衬佢嗰个啊，陈泰啊，即系帮阿吕乐啊嗰、那个啊。即系吴孟达嗰个角色叫乜鬼嘢话？ 猪油仔 啊，猪油仔系嘛？点啊？系嘛？嗰阵时咪喺我 office 隔篱，咪就系新型角，我成日帮衬佢噶嘛，大佬，仲嗌救啊嗰啲嘢，大佬。喂，大佬，而家香港做咗呢个猪油仔啊，大哥，香港而家咪做咗猪油仔咯，咪做咗陈泰嗰个角色咯。当年就系帮呢个即系吕乐，不过佢调翻转头就负责收片，跟住即系再。由女落去派俾啲伙计咁， 你咪听下，即系最近啊，嗰次啊呢一、這个梁振英同埋阿边个嗰个教授嗰个叫鸡教授叫咩名啊？ 雷鼎明 啊，佢哋喺嗰个论坛里边，其实佢讲啲咩咯？第一，佢咁讲就系话，其实香港嗰个国际嗰个地位系冇变到。第二就系、是、其实咧。香港嗰、那個香港，如果你話要揾食嘅話咧，就一定要睇大陸啦，係嘛？嗱，既然佢定下一兩個條件，你又要睇大陸，但你嘅國際地位又冇變嘅話咧，你對於中國嚟講，嗰個利用價值喺邊咧？就係、是、做呢啲咁嘅嘢咯。 但係呢兩個即係所謂嘅講法，其實係自相矛盾噶嘛、 啊。 如果你話香港嘅國際地位冇變，但係跟住轉頭你就話我要依賴大陸，原來就用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潛規則去搞。死梗嘅，你系贻笑大方嘅，笑死人嘅，大哥！你香港而家变咗做呢个猪油仔兼白手套，大哥，啊负责派片，系咪啊？做啲即系偷鸡摸道嘅嘢，完全同过往大家相信你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有一个法治嘅制度，有一个廉洁嘅制度，系相距好远，大哥。呢、這个先系对香港嗰个冲击，你唔好。即係我哋唔係話淨係笑何志平戇居嘅問題啊，唔係話篤爆咗老共嗰啲嘢，屌嗰啲嘢我哋實知嘅啦，老共係嘛？即係嗰啲企業全部都係貪污腐敗嘅，而係你香港而家滲一隻腳埋去啊，呢、這個先至係成個問題嘅重心。 嗯， 香港人仲扮演一定角色啊，喺嗰度上下其手啊。原来你揾食就系靠呢样嘢，屌大佬。 其实系啊。 咪但问题，你又问翻转头，喂，香港嘅精英，佢哋除咗做地产，除咗炒股票，咁佢哋有咩其他嘢可以做咧？除咗李嘉诚玩佢嘅综合双细，玩佢海水化淡之外，咁冇啊嘛。咁所以自自然然，你其他人想尝试去揾出路嗰阵时，咪就只能够做白手套，做避孕套咯。你冇得拣人。 咁你香港不能自主就係咁㗎啦，即係下下都係由人哋去幫你規劃，由人哋去即係幫你去諗，係咪？咁你俾人利用咗，你自己死都唔知咩事。 我估佢都 unexpected 㗎。 梗係啦。 咁諗住咁大喎。 咪就咁講㗎嘛，即係其實嗱，有幾你都可以想象到，第一就係話，屌你同你，我哋搞呢啲咁樣嘅賄賂。又唔关美国事，系嘛？唔会有嘢嘅。第二就是、你又唔系美国人，吓、啊，即系同非洲人做生意，梗系咁噶啦，系嘛？即系呢啲等于喺毒贩点样碎啲十八岁廿啲僆仔，即系嗰种咁嘅手法啫嘛。所以其实佢自己始料不及嘅，一定系。 喂，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